等一个人，要一个我，装满爱的心难平衡，破万丈像一把火，燃烧着灵魂的诱惑，渴望是一种罪过，我需要有人拯救我。爱是什么东西，期待又怕靠近，像是一种真理又像一个陷阱，爱是没有道理，叫人背叛自己，天使魔鬼住在一起。爱是什么东西，又悲又惊又喜，想要一把丢弃又想狠狠抱紧，爱是没有道理，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欣赏费翔演唱的《难题》，高晓松带出的《模范情书》，邝美云演唱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。 我正在找一个心 再找一个开始，开始也许也许是第一，但第一终究会过去。生命中注定有一个名字，名字是他，也有可能是你。

身边，蔓延自然那荒芜的山巅，我要变成野花住在你里面，因为爱情啊不给任何人伤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So 水一天一天又起来。每一个晚上我把窗子向你打开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开始这样的等待，我的心意不会因为任何人摇摆。摇摆看你的眼睛一点都不难遗憾，我就像一锅燃烧到沸腾的大海， 听见时光清晰悲伤的声音，相同的季节里相似的气息，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。我已前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定居，遇见一些新朋友，转移向你情绪。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，我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，却又在眼里不停问着自己，不知道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要过我更多记忆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转移秘密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动了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，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

法猜出你未见在我臂弯上的忧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直接下班之后心好空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从弄个洞，却躲在回忆里游。 杯子里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。人啊，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作梦。 上四处蔓延的野火，让爱无处申躲。